这是献给大家的歌， 一起咯。 1, 2, 3 笑脸，什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 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流走，转头回去看看是你匆匆数年。 是你的漂泊， 寻寻觅觅长相守，是我的脚步。 黑漆漆的古城边，是你的温柔。醒来时的清晨里，是我的哀愁。 一起，或许。 Hey.